角的路口，期待着遇见，安全岛比不过你的双肩，加速度穿越每条沼泽线，想快一点回到你身边。转几个圈才能永远，就算前方依然人山人海，期待爱在转角会遇见，我的真心不变，在每一天微笑着说my dear，I'm waiting。喧闹的路口，寂寞的城市，孤单的霓虹，总有一个人为我守候，爱着我，他没有保留。迂迂回回的这一路，迷失了方向，在原点前进后退还是不见，要转几个圈才能永远，就算前方依然人山人海，期待爱在转角会遇见，我的真心 满你的柔情。